经典。 北京故事广播 FM 九十五点四 ，AM 六零三，你的故事天地。 世界有无限可能，人生有各种精彩，我们无法一一体验，却可以细细聆听，听他们的故事，品自己的人生。北京故事广播，人物空间， 听他们的故事，品自己的人生。欢迎您收听人物空间，我是刘继彤。今天的最美慈善义工榜样人物专题，继续为您讲述全国优秀律师、首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北京榜样人物、北京市法律援助之星沈腾律师的故事。 有这样一群人，基于道义、信念、良知、同情心和责任，不计报酬为改进社会提供服务。他们有个共同的名字，叫做义工。北京市慈善义工联合会自成立以来，注册义工已达187万人。他们的无私奉献，在促进社会和谐、进步、发展的过程中，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您正在收听的是人物空间中国梦义工情，北京市慈善义工联合会慈善义工特别访谈。 沈律师呢，在上一期的节目当中啊，跟大家分享了他拍摄微电影的很多小故事，同时也介绍了我们律师的工作，他的一个性质啊，还有他遵循的一些原则。那么这一次呢，主要我们能够请到沈律师来到节目当中啊，主要还是因为他参加了咱们这个最美义工的这个先进人物的评选。说到了参加到公益当中呢，也有很多的这个案例啊，包括您这个代理过的一些这个案件当中，您记忆当中比较深刻，现在回忆起来还比较清晰的，能不能跟我们分享分享？ 第一个案件就是枪下留人，枪下留人案件，两审已经判死刑的一个案件，最后改判死缓。 这是哪一年的案件？ 大概是2009年的案件。这个案件发生在河南许昌。因为当时啊，是夫妻之间因琐事，父亲把母亲用锤子砸死了。 就家里头的这个矛盾纠纷。 而后呢，我们河南省两审就判处了父亲死刑。那个当时呢，是最高法院刚刚收回死刑复核权。原来啊，死刑复核权收回之前呢，我们各省就给核准死刑，就执行了， 各省的高院就做了这个工作了。 最高法院收回死刑复核权之后呢，他呢是想推动一个真正的法治进步。但是这时候呢，摆在的问题就来了，你看，父亲把母亲杀了，我们再把父亲杀了，我们的女儿怎么办？ 就是家庭当中的这个孩子就成了孤儿了。 原来啊，父亲把母亲杀了，我们法律啊再把父亲杀了，这种呢杀人偿命的这种古代观念啊，我们称为叫做同态复仇的法律观念。这是很原始的了。现在社会已经不是杀人偿命欠债还钱的那个古代思维了，到现在当代，我们不单要从死者角度看问题，更应该从社会人性和孩子角度看问题。我们不能人为制造法律孤儿。 而且当时就是这个女孩子提出来了为她父亲求情的这样的一个请求。 没错。而且呢，这个孩子呢为父求情的这个非常强烈。因为这个呢，他还被姥姥辗转好几个地方，最后送到了孤儿院。让他在那地方生活，为的就是不让孩子到法庭上替他父亲求情。 而且恰巧的是呢，我是这个孤儿院法律顾问 哦， 很自然的被这个园长啊、就介绍，说有一个孩子特别懂事，夜里老哭，哭呢他又不是大声哭，自己躺着睁着眼默默的流泪，被我们发现之后，我们感觉这个孩子心里有事，问他就问出来说父亲把母亲杀了，他想为父亲求情，就找到了我，沈律师你能不能想想办法。实际那个时候呢，我也不知是哪儿的力量，我就答应下来了。实际那个答应下来，我自己心里也没底， 就是没有经历过之前有过这样的案例， 这个完全是死马当活马医，而且的概率非常之低， 就是当时也没有您刚才说的那个说避免法律孤儿的这样的这种概念， 你只是避免法律孤儿，这是一个善良公益的一个说法， 一种 道理，这并不等于是法理。 对， 所以这种情况下呢，我说出来以后呢，只是给女儿，给谁呢？跟有关司法机关有了这么一个概念， 对， 让他能够接受这个事情。 嗯， 真正的改判这个案件，你必须要通过情理与法理多重来实现。 你得说服这些所有的法庭上的人，就是你这个辩护意见拿出来以后，可能很多人反应是很强烈的，怎么能这样呢？是不是有这样的反应？ 那个时候摆在面前的这个阻力，第一个，两审死刑了， 对， 马上就枪决了，这是摆在面前的客观事实。第二个是什么呢？最高法院收回死刑复核权之后，律师怎么辩护？我怎么提交法律意见？没有规定。那个时候我连办案法官叫什么我都不知道，对外是保密的。因为呢，他那个死刑复核是内部程序，不是外部程序，所以人家不对律师。 对，你参与不到里边去。 没错。可是这是第三个阻力，第四个阻力就是一些群众啊，通过博客骂我，骂得很难听。第四个阻力是来源于被害人， 对， 被害人把我都投诉，我都被律师协会立案调查了，而且呢，他又告到了公安局，说我呢是传各种违反规定传信息，第五个阻力是什么呢？我老接着莫名其妙对我的威胁电话，造成你心理上、工作上那种压力很大。可以说摆在面前的这些阻力是一个很大的困难。这个问题如果办下去，我也不知自己将带来的是不是粉身碎骨的一种声誉， 就是、他的 损害 前景你看不清。 如果是被告人再被枪毙了，我还被舆论淹没了，你想那个时候我完全是粉身碎骨， 就是彻底的失败了。 所以那个时候我曾经踌躇过，别办了，人家别人说啊，见好就收吧，我说我还没见得好呢。什么样的动力呢？我感觉还就是一种情怀，职业情怀和什么呢？一种任何人都有的那个善良心肠。其次呢，如果再有，我就可以这么说，这个懂事的姑娘还有孤儿院的这个组织，我不能让他们失望。这几种原因让我必须得走下去。所以怎么走啊？可以这么去当地，去现场，去跟被告人去会见，走访各个方面与知情人，但最后你得到支持的法律理由啊。所以突然之间我就找到了一个解决这个事情的一个法律上的一个关键点。因为呢，我看到他的这个现场的勘验报告，他这么描述的，他说墙上有喷溅血，地下有滴状血，是床上是片状血，这就说明了什么呢？他在墙边被锤子砸了以后啊，他的血是喷溅的，倒地之后呢，是根本没有形成再次被击打， 而后呢，床上为什么是片状血呢？被抱到床上去了。 哦，就是这个行凶的这个男人，他后边有施救的行为，这可以这么说明， 有这种可能。但是至少讲，他打了一次之后没有再打， 没有继续去伤害， 没错。所以呢，这跟谁呢？河南省高院他的判决，就矛盾了。 哦， 河南省高院的判决说呢，他在墙边砸了他头之后啊，他倒地了，倒地之后他又用锤子砸他头了。所以这就矛盾了，因为倒地之后一用锤子，你砸不砸，地上肯定是一片血，地下就不是滴状血了。 对， 我的观点是什么呢？就是法院认定和这个被告人的陈述与客观现场不吻合，讲不通。 对，有矛盾。 所以呢，这个法理找到了，情理找到了，这个事情解决我们就有理由了。所以那个时候我也不知道最高法院的法官姓字名谁，但是呢，我就给他把我的辩护词往最高法院去邮寄，一封不行两封，两封不行三封。而后呢，听说这个案件得到了最高院领导的一些重视，最后撤销一二审判决，发回重审。可以这么说呢，这个案件呢，最后社会影响也特别的强烈，因为呢，法院开始由原来的这种僵化的同态复仇思维改为人性化思维，它是一个法治进步，同时呢，这个案件呢，你知道有最大的一个政治效果是什么呢？它推动了最高法院和中央政法委对死刑复核程序的提前调研，另外呢，这个案件之后呢，河南省高院成立了第一个死刑陪审团制度。他说以后再判死刑啊，咱不光是法官的意见，咱们也听听学者的意见， 对， 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的意见。所以河南省在死刑审判上也有很大的制度改革。 哎，可以说通过这个案例推动了整个法律的这么一种 制度化解决， 制度化啊，然后他有了一个进步，就是他的这个不仅仅说体现出来这么一种这个我们的感情在里边，实际上他是更突出了这种人文的这种理念。 没错， 和有故事的人相约故事广播，这里是人物空间。 可以说呀，您这个公益呢是渗透在自己涉及到的每一个案子当中。刚才您也说了，您接触到的这个案子，我觉得哈，应该都是比较大的这种这个生命攸关的这样的案子。前面这是一个死刑案，后边还有一个比较典型的案例，也是一个死刑案，是在这个河北新集曾经轰动一时的，也是一个杀人案。这个案件里边，实际上也体现了您的这种公益心，也做得很艰辛。 新集这个叫抢劫杀人案， 抢劫杀人， 可以这么说呢，当时这个宋小丽的父亲慕名而来的，而且我有一天一办公室一打开，来了一个老头，带着一个大编织袋，见面就给你鞠躬，他说我真没有钱，他说我进山里啊，我打了点山货， 嚯， 里边我开过野鸡，还有什么类似什么果子狸啊，什么什么这些东西啊， 他能尽他最大的努力， 他 拿到最值钱的东西， 他是对，他在进山货，我来给你，能不能给我代理这个案件。 哦， 可以这么说，当时啊，完全我被这个人的整个的这种行为所打，你人呐，都是有良心的，相信人之初性本善，所以那个时候你不由自主的就会立即答应这个事情，哪位的事情，你别说有山货了，你就是从山里给我带二斤瓜子来，我那时候都会接触这个案件，接受这个案件， 你已经被感动， 这个事情已经不是一次了，看到这种场景啊，让我想起以前的好多的公益场景来，这是一个让我能够记忆下来一个场景。所以这个案件拿下来以后，可以这么说，背景很复杂，这个被害人的父亲到新集去被黑社会殴打， 哦， 我到 新集看守所去会见，好多人都在我身边转来转去。 哦， 另外我出来之后，我走向我的车的时候，总有人那种诡异的人在我身边蹭我一下， 就说明你的人身实际上人身安全也受到了威胁。 就是到开庭的时候， 嗯， 整个我看到坐在下边的人有十几个都是那种痞里痞气的人。当时我记得看守所的一个干警跟我说，沈律师啊，这个案件道可深呐、啊， 嗯， 如果你把这个案件能解决了，我有案件我也找你。可以，这个案件到后来讲，我们的法官都说这个案件证据啊是有问题。我说是不是有问题，咱们就改判吧。但是呢，他个人承认，你看，这又说他本人都很承认， 哦、就可能他那个被告人他也承担了很大的压力。 嗯，很承认。所以我介入这个案件当中，我还接到过还有威胁电话。我再往深了一下的背景我就不再介绍了。总之、这个背景是一个极其复杂的一个背景。 嗯， 在这种情况下，一个是心理压力，人身威胁， 嗯， 也没有什么前传。另外呢，可以一定意义上讲，我每次去进看守所我都提着心吊着胆。而且呢，你每次去好像他们都掌握你的信息。 哦， 你到那之后总是在你车的前面就有这么几个人，感觉鬼里鬼气的，痞里痞气的，哎， 似曾相识的， 哎，就是那种感觉、 嗯、 所以呢，这个案件之后啊，我可以这么说，我也坚定了一个当时一个，实际呢我心里也比较硬、我就越给我越来硬的吧，我越不怕。 嗯， 所以我就正常代理。首先可以，这个案件第一个问题，他认定他抢劫的、那个抢了被害人的手机，他用手机壳来证实、 哦、 说这个壳就是那个手机、手机呢没了、 就是一个壳， 壳发现了。但是当听之后我跟他说，壳与手机它有它之中一个密码， 嗯， 你看我们壳上的编码是多少， 嗯嗯， 但是真正的手机的编码是不是它呢， 嗯， 我们要证实。按星警06警， 嗯， 才能出现他的手机真正编码。 哦，就是咱们那个手机里边他有这样的密码。 没错， 嗯， 这是第一个在法庭上被科学发现的。 嗯， 好多人说，哎呦，还有这个功能。第一个问题， 这俩不是一致啊，这他不是他的这个壳。 第二个，我的辩护是第二观点是什么呢？他是说用毒鼠强致人死亡。我查了毒鼠强的性能，毒鼠强的性能是破坏脏器致人死亡，窒息性死亡。 嗯， 但是我一看呐，他的尸检报告写的是什么？脏器未见异常。 哦， 说明什么？说明死因不明。 哎，那如果说第一个证据是因为可能不知道这个密码，被忽略掉了，但是这第二个这个还挺明显， 死因不明。还有一个明显的，我接着说， 嗯， 是什么呢？他应该是9月30日死亡，1日被发现，是24小时之内。他那个尸检报告写的尸体高度腐败。 哦， 我呢查了当年的天气预报，我发现呢，气温还不高。你想呢？那个9月一天尸体高度腐败，这不可能啊！ 对， 他又没被蒸， 嗯， 说明什么？死亡时间不明， 不服。嗯， 所以死因不明，死亡时间不明。我写了一个12页的辩护词，包括报案人为什么撒谎， 嗯， 一系列的分析。而且这个被害人是当地很漂亮很有名的一个三陪小姐。整整10几页我做了一个背景分析、案例推理和证据说明。我这个辩护词到了高院呢，可以认为直接还是发挥重审。 嗯，就是， 这个案件最后叫什么？死缓。 嗯，这个就是挽救了这个生命的同时，实际上维护了法律的它的这种完善。就是如果你做出一个错误的判决的话，那这个法律可能就会在人们心目当中的这个形象就会受到影响。 你不能让当事人呐，在法律面前失望。 对， 特别是呢，还有好多的我们看守所的干警和案件知情者的社会人物和司法人物呢，如果这个时候给了一个我们比较能接受的判决结果，大家就认为，哎，法律是有尊严的，法律还是可信的。 是， 我们给的律师通过这些案件给予人的是什么呢？就是要给人们这个法律依法的这种信心。 嗯，所以说在这个案件审理的过程当中呢，作为当庭律师，您的这种韧劲儿，这种风采是折服了大家。 另外呢，你所有的工艺啊， 嗯， 不是我以事来计量。 嗯， 如果一个工艺啊，通过一种深化的质来计量， 嗯， 这个工艺的它的意义啊，就功德无量了。 对， 所以呢，你说我一天我帮助了100个人，是吧？如果呢，我推动了一个制度，开始救济了1000个人，你有没有感觉这个事情呢，就是我们的这种大公益、大功德。 是， 这些年来呢，可以这么说，不光是案件上，其他方面讲呢，我比如通过参政议政， 嗯， 给中央提建议，另外呢，跟其他的一些国际社会的一些你的一些联系呢，推动中国法律走出国门，在境外的一些各种场合上能够展现中国的这种公益形象，比如生态上、环境上的形象，这都是我们要从公益的质上来考虑。 是，就是本着一个为广大群众去谋求最大的这种利益的这样的心去做这个工作，那同时呢，又有这个文艺的这个方面的才艺，也是让大家呢特别的欣赏。我觉得这如果是您当选这个咱们的最美义工的榜样人物的话，我觉得是实至名归。朋友们，由于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和有故事的人相约故事广播，这里是人物空间，我是刘继彤，咱们下期节目再见。